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54章，扣篮儿。 李琴书起身往下走，袁子峰靠在栏杆上等着他下来的空隙，有几个姑娘推推搡搡的过了，为首的那个就是刚刚送运动饮料的姑娘。那姑娘有点扭捏，可被人一推还是往前迈了一步。 那个袁子峰同学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举起了手中的情书。 我喜欢你。 李琴书无声地走到袁子峰的身边，袁子峰挑了挑眉，一只手搭在李琴书的肩膀上。不好意思，我有喜欢的人。李琴书窘得想扭头就走，但他忍住了。 你不是和苗元湖分手才 啊？我又没说我喜欢的是他。袁子峰说着，很随意地扯了一把李琴书，指了指他。喏，我现在正在追求的对象。 一众女生全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呐、啊！那告白的女孩先是震惊，然后是羞窘，半晌之后才道：“ 袁子峰同学，不喜欢我可以直说，没必要编这种瞎话。” 袁子峰眉头一拧，不打算再搭理对方了。李琴书却缓过来劲儿了，尴尬地笑了笑：“ 他跟你开玩笑呢。”抱歉。 女生被其他姑娘簇拥着离开，李琴书松了口气，扭过头来却发现袁子峰恶狠狠地瞪着自己。他才像是那个受了委屈的人。你为什么说我在开玩笑？ 不太好，对于你的声誉什么的。 袁子峰甩开对方的手，拍着篮球往场馆里走，声音很随意。无所谓啊，我又不是利于锦，我喜欢你就喜欢你，没必要掖着藏着。李琴书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赶紧跟上，教你打篮球。袁子峰猛地扭过头，恶狠狠地看着他。比赛结束后，场馆里三三两两的人全都走完了，连谢廖东都溜之大吉了。袁子峰一只手拍在篮球上，哒哒哒哒的声音在场馆里来回往返的循环。李琴书在原地站了会儿，这才今夕不知何夕地走下来。你会拍篮球吧？打篮球的规则知道吗？ 当然知道。哼，我想学三分球和扣篮。 刚刚袁子峰把这俩技法简直用得炉火纯青，看得李琴书眼红啊。袁子峰上下扫视他一眼，脚尖抵住篮球转了转，这才道：“过来。”李琴书学习起来的时候很忘我，很快就把袁子峰的话抛到脑后了。袁子峰却一直琢磨着，一边琢磨一边生着闷气，最后差点把自己给憋死了。等到李琴书终于扔进一个三分球，他抹了一把额角的汗，直接坐了下去。 起来学会儿扣篮。 李琴书拍拍他的脑袋顶。扣不了，你太矮了。袁子峰生着闷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。 你这是生哪门子的气啊？ 为什么你不让我说我喜欢的是你？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样的人喜欢你？袁子峰这一个直球打得李琴书猝不及防的。他顿了顿才道：“字刚吐出来一个，李琴书扶额笑了，有些无奈的道：“ 不是不让你说，是觉得对你不太好。现在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群体没有绝对的宽容，有很多的人表面上不会说什么， 但背地里都会议论你。 所以你其实跟厉雨锦是一样的人。 什么？ 藏在柜子里不想让人发现。我说你怎么能够容忍这么多年的地下恋呢？ 李琴书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错愕，但是很快他的笑容淡下来，垂下眼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子枫，你还小，你不明白。 我去，袁子枫这辈子最烦的，一个是厉雨锦，二就是李琴书说这句话。总觉得我还太小，可都十八九的人了，说个屁的还小。恋爱都不知道谈了多少场。 出柜这种事没你想的那么容易，要遭受多少闲言碎语是你难以想象的。首先是父母，他们很有可能就此与你断绝关系。其次是朋友，有接受不了的很有可能再也不和你联络。最后是陌生人，陌生人的眼神是更可怕的，他们不了解这个群体，就会觉得这个群体是恶心的，是变态，是私生活混乱的社会渣子。人这辈子最不能阻拦的，一是命运，二是别人的嘴。这样的遭遇能避免则避免，如果没有做好十足的准备，不要告诉人。如果没有你的伴侣决定好要与你共同面对这一切，最好什么都不要说，因为一个人撑不下去的。 袁子枫知道李琴书这番话自有他的道理，但他就是听不进去，大抵是性情不一样吧。袁子枫觉得别人的意见根本没必要去在乎，言语纵然能够伤人，可是他能杀死人吗？不能，只要你有一颗强大的心脏，就没那么容易被击溃。而袁子枫就从来不在意别人的言语。这个问题显然是无解的，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最后李琴书选择了妥协。 总之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一定要慎之又慎，除非是你真的特别信任的人，一个字也不要说。 哎，知道了，李琴书，你真的很烦呀。李琴书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 哼，叫我扣篮吧。 李琴书虽然有一米七八左右的样子，但扣篮这实在是有点困难。袁子枫干脆在一旁护着他，让他尝试着跳起来。只可惜李琴书的弹跳能力并不怎么样。袁子枫最后想了一个很不怎么样的法子，他上前抱着李琴书的腿把他举起来。 啊，袁子枫， 没事，你现在试试。砰的一声，篮球很稳地进了篮筐。袁子枫道，挺好吧？ 这样都还投不进，我是真的傻。 反正只是圆你一个梦而已，你要是想再玩几次，我继续抱你呗。李琴书觉得有点尴尬呀，特别是少年刚刚运动完，身上的汗味不难闻，相反带着一种青春年少才有的活力，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，令人心中直发慌啊。他一只手揪着袁子枫的衣襟， 放我下去。 袁子枫笑了一声，反倒是抱着李琴书在原地转了个圈，然后颠了两下。哼，你也太轻了。 袁子枫，快放我下去，被别人看到了成什么样子。 李琴书几乎要暴走了，语气重了几分，虽然还是温温吞吞，没什么威胁力的样子。我就想让别人看到，不行。袁子枫说。李琴书真的有些无奈了，合着他之前费了那么多的口舌都是白说了，还浪费了那么多的口水。袁子枫其实也就是逗一逗他，逗完之后就顺势把他放下了，汗晶晶的手臂勾上去搂住李琴书的肩膀，往自己的方向一靠。哎，李琴书， 你和我用的是一款沐浴露吗？ 嗯，浴室里不是放着吗？ 袁子峰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不太一样，你身上很香。 李琴书这脸轰一下就烧起来了，愣是在原地站了半天。 你从哪里去学的这种撩妹的话？ 袁子峰将衣服往自己的肩膀上一搭，挑眉， 我没学，我撩的也不是妹。 没等李琴书开口，他就补充了一句， 我聊的是书。 嗯，你要把你这舌灿莲花的本事放在学习上，至于再读一个高四吗？ 走了。哎，还是说你还想再扣一次篮？ 袁子峰听他说学习两个字，哎呦就烦得不行呀，赶紧打断。李琴书晋升了，他可不想再次拥有这种别出心裁的扣篮啊。 袁子峰闹了一身汗，去篮球场里的小浴室里冲了个澡，出来时又是清清爽爽的大帅哥，身上飘着一股沐浴露的香味。 李琴书替他把外套叠好了放进书包里，袁子峰迎上来用毛巾擦着半干的头发。 哎，吃宵夜去。 想吃什么？ 撸串去吧，还真有点饿了。 好。 两人出了校门，沿着校门口的小吃一条街往里走去。这个时间段正好人不少，摊子全都摆了出来。学校对面就是个大学，几乎全都是大学生出来放风的，喝着夜啤，撸着串。袁子峰和李琴书走在其中，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前前后后打发了两三个搭讪的，才走到目的地。李琴书坐下去的瞬间，突然开口道：“ 其实，和你待在一起的感觉，跟和阿锦待在一起时，还挺像的。” 袁子峰动作一顿：“ 宝贝儿。”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